许只能说是回忆，曾经想起我，多么希望有个曾经，一段没有爱的恋情，或许只能说是回忆，曾经。想起